大匪看天下。今日其实呢就係4月29号因为下个礼拜要出即係要旅游要出差咁去济南。咁呢就变咗呢就提早录啦。咁呢就变咗讲香港嘅嘢好少㗎啦，最主要都係讲返啲以前正常啲㗎啦。咁尋日呢就已经录咗另外嗰两节嘅，今个礼拜出嗰啲应该晏就播。咁先讲台务先啦。台务呢就係、是而家播出就下个礼拜四，即係换句话即係四号，五月四号播。咁呢就仲我啱啱喺飞机上高，咁就去济南。咁先讲台务先啦。咁呢就5月6号星期六，咁有两个新节目就会正式开始播㗎，就是无极限地带同埋家底疗伤。咁呢就无极限地带呢，佢本身就都其实之前节目讲过，讲咗啲超自然啊，或者正能量嘅嘢嚟嘅。咁有两位女士呢咁就做啦，咁有阵时有啲嘉宾啦。咁下个礼拜六正式开始㗎啦，咁希望就话做返啲多元化同埋另类嘅嘢啦，即係唔好大家你做嗰啲我又做嗰啲咁样咁。咁另外呢，譬如好似另外一个节目呢，其实都讲过叫家底疗伤，同阿 KT 拍啦我。咁呢五辑，咁第一辑呢就录好咗，其实录过两次㗎啦，咁但係都唔系好满意。咁再录啦，因为我自己本身真系嘅做得唔好啊，咁阿 KT 咁成日讲喂你做得唔好啊，咁咪再录啦，哎你做得唔好啊，咁再录啦，咁希望今一次呢就会好啲啦。咁另外呢就下个礼拜一嘅呢个大匪商圈录咗㗎啦，咁但再下个礼拜一呢，咁晏昼录，咁我呢就搵咗另外一个嘉宾，即係嚟录嘅，咁呢就讲关于啲健康食品啊，同埋讲做杂志啊，同埋网上嘅传播系点样做嘅。咁今日晏昼呢就录埋啦，咁嚟緊睇八号播啦，因为都冇辦法㗎啦，不过我哋呢啲唔系即系咩直播节目啦，即系唔同星期二得到，因为佢嗰啲比较时事性啲，咁我哋就冇辦法啦。咁希望呢就我再返嚟嘅时候呢就讲一讲喺呢个济南所见到嘅见闻啦，希望就有啲新观感啦。因为济南咧，而家咧基本上咧就系、是、我唔识，未去过。咁希望真系去睇下啦。因为好多人有啲话我识，有啲话我唔识。咁我只系讲我自己知道同埋我自己觉得会嘅嘢嘅啫，所以我睇嘅世界比较少啲。系嘛？因为我唔系一个好宏观嘅视野，只不过话我自己睇到我自己嘅嘢，可能唔够全面，但系喺我嘅节目我自己讲啦。咁你哋如果有参考价值，咪睇下咯。即系好似上次讲呢个常平咁。咁而家东莞限购，咁常平啲楼价即时升咗啲，咁阿小军就好开心啦，哇买咗冇几耐即刻楼价升咗喎，咁我未买，咁想买啫，咁可能都又要重新考虑。係咪即係做嘢就係咁囉。咁有啲话喂珠海，有啲人话珠海啊唔係你讲咁样喎乜乜，咁我都话啦，珠海睇某部分啦，咁如果你话珠海喺过关嗰附近啲楼价当然升啦，因为澳门都升咁多。但系咧，我自己本身咧见过噶，我见过九八金融风暴嘅时候咧，澳门咧嗰阵时咧炒房地产咧氹仔，当时嘅实力梗系当然冇而家咁犀利啦。但系咧嗰阵时一炒上去嘅时候咧，我睇住佢冧啊！冧阿郭晋安啊，就听阿刘小伟当时嘅女朋友依家各自结咗婚啦。就喺嗰度咧，就个楼盘嗰度咧，就揾佢做呢个广告，然后由佢咧就买入刘小伟个阿哥做牵头人，佢买入咗好多，后尾咧就跌到渣都冇，然后咧佢咧就同阿刘小伟分咗手，即系我真系见过有呢啲事发生，咁值唔值咁多钱，我真系唔敢讲，但系国内嘅楼咧。我自己本身呢好有戒心。点解咁讲呢，因为呢我喺国内生存，即係生活咗，唔係生存啦，生存又好，生活又好，咁生活咗一段时间。国内嘅楼呢，即係如果即係近呢几年唔知，即係近呢三成，但我估冇变到，因为圈钱越来越离谱嘅话呢， 的楼宇那个质素实在太差。新楼落成个窗口漏水。啊跟住呢就渗水。跟住有裂痕。天花板即是天花板呢是龟裂的有水渍的。咁用唔用到即係我好担心就係你未供到嗰日嘅时候层楼已经系楼。咁变咗我对国内嘅楼呢即係你当一个保值啦哎呀我保值啦嘛赚钱啦嘛围到皮嘛楼价升值个财富升值咗嘛。咁但係对我嚟讲系有啲有保留。即係好似香港买楼点解新鸿基买得特别贵咁。抗跌能力特别强。咁除咗近期嗰两个豪宅啦。原则上佢哋都系咁样嘅。咁呢呢一节呢就讲咗新节目啦讲咗推介啦咁有咩等我返嚟讲啦。咁呢就想讲讲呢都系讲啲香港嘢啦。咁梁振英临走做两个月而家计两个月今日四月几。咁佢哋好多大动作好多呢拉人啦封艇啦。啊将二三线所有嘅泛民啦第二梯队啦。咁但佢呢就又开即係呢就係打击即係共产党嗰度啦打击主要敌人。咁、啊、呢就团结次要敌人所以呢搞呢个大和解嘅其中一个行动就係俾返回乡证你啲人啦然后就你嗰啲人呢就参观东江水啦咁长毛就有幸可以上到去做去到呢个公安局咁星期底下耶啦啊耶啦跟住笑人幸福因为而家真正嘅抗争唔系梁国雄。梁国雄做咗抗争即系共产党嚟讲我唔系话梁国雄系咁而系喺共产党眼中梁国雄或者人力已经变成咗一个抗争花瓶。是嘛即係佢哋都睇通晒你哋做个样子。咁真真正正呢真係冲击緊佢嘅呢即係有冲击呢有 noise 嘅呢譬如好似梁仲恒啊尤慧晶曾经其实佢都冇做过任何嘢。但係曾经即係俾传媒煲到好大啦。亦都是共产党一手捧红的因为他们所有的传媒机器其实在他们他一手捧红了这些人。当然还有这个梁天琦、黄台阳、叶普成、陈浩天这些他们就将这些人呢搞到变成了是港独分子。港独分子就做了一个假敌人出来。跟住呢就全力去打击佢跟住呢就团结次要敌人咁变成咗将佢哋分开咗。咁当然啦公民党同埋呢个工党啊同埋呢个人力啊社民联 啊都归纳系呢个团结嘅一部分囉。所以你睇到佢对人力啊譬如好似呢次大拘捕咁啦咁淨系拉咗一个。咁啊，叶普成嗰啲比较精啊，头面人物啊，永远都系揾啲靓仔上身啊，咁佢哋永远退居二线，即系黄毓民呢啲，咁咧就啊，不停叫啲后生仔出嚟冲，咁有啲人留言话，屌佢哋几时啊，佢哋由头到尾都唔赞成独立，我话你讲咩叫烧基本法？尤其有个内地人喺个 YouTube 度留言讲呢啲，你真系唔好当我哋傻得噶。我哋真係曾经係芒果佬嘅支持者黄杨达上次选举我基本上个个礼拜出钱出力不停去同佢搞㗎。我点会唔知呀 啊你讲呢啲就真係冇意思嘅因为事实系咁就唔会变成咗第二样嘢。係咪而家嘅大型运动即係抗争运动香港冇晒㗎喇未来七一六四都唔会有六四可能仲有啲人去悼念啦但实际真係唔会有即係打到散晒。责任当然就喺你问我喂你唔闹共唔闹港英政唔中呢个特区政府乜乜唔系佢打压你系梗㗎喇。是咪啊佢建制派打压你泛民打压你民主派打压你自决派或者港独派佢梗㗎啦。 因为佢哋争取佢最大嘅利益，佢代表共产党。香港嘅利益同你哋喺度搏緊命一样嘅啫。咁而家香港搞到咁样嘅，当然推手工就係黄台阳、梁天琦、黄毓民、黄杨达、陈云呢一啲人。佢哋为咗佢哋自己嘅不可告人嘅目的啦。呢句说话呢就係国内又曾经有一套好出名嘅电视剧啊，就係呢个神探狄仁杰啊，梁富华做嘅，我睇晒㗎，即係后尾呢第四第五集就真係求 Q 期，第一二三真係好大。咁呢就最狄仁杰最鍾意讲嗰句说话就係、是、达到不可告人嘅目的，咁我唔知係唔係，我冇证据。所以我呢我做节目，我会讲我知道嘅嘢，我相信嘅嘢，同埋我唔会乱咁猜测，唔会话呢个加呢个加呢个呢件事，咁你就收咗共产党钱，你系鬼，我唔会。吓、啊，即系好似我对大陆嘅情况系我睇嘅啫，咁我睇可能唔准，但系我睇，我见吓，咁、啊、你唔认同我真系冇所谓呢啲吓，因为大家睇法唔同，我唔会讲佢哋系，咁但系目的系乜嘢咧？我唔知道。但系咧，起码而家呢几年啦，个个家肥屋润啦。你话冇咗个议席咩？啊，依然可以过得风流快活。啊，黄毓民先生啊，而家咧就将 My Radio 重新整合，啊，做一个更加好嘅啊传播媒体网上嘅。咁黄杨达收科金更劲，点解话佢更劲咧？冇咗黄毓民嘅支持，未开拓开拓水源咯，系咪啊？今日搞热血少年军咯，咁啊正式成立咯，啊开总部咯。由阿英军带头咯，吓、啊、千方百计都系为揾钱，跟住咧就黄毓民就十周年咯，买 radio 十周年纪念咯，跟住就话全民话摆一百围，但香港应该酒楼除咗会展都冇咩边间酒楼可以摆到一百围咯，咁佢咁讲我咁听，咁卖嘢啦，纪念品啦，其实咧网台嘅出路都系咁样。系咪啊？除咗讲 view 啦，即系希望啦，而家都讲嘅，除咗咧啲人咧就睇之外咧，睇埋啲广告啦。其实广告收益真系对我哋好重要嘅。虽然而家我哋个台都蚀紧钱，咁啊，再加上啊，楞开啲台冇啦。五月十六号我哋就搬啦，咁啊搬个隔离咁地方，大过我哋而家个录音室八九倍到啦。咁独立咗佢啦，即系唔可以我公司度有个录音室，咁我哋本身。即系对其他同事有啲滋扰啦，咁希望咧就搬咗咁样个新地方，咁啊重新嚟过啦。咁我哋会喺五月尾搞开放日，当台乔迁之喜又好，台庆又好，或者开放日都好啦。因为台庆又好似唔啱嘅，因为咧实际上咧星期二得到系八月二号，唔系二月八号正式开始首播。咁咧大肥汉天下就八月二号，咁啊两个日子都唔啱。咁但係呢就乔迁之喜啦，咁正式成立一个独立嘅台啦。咁喺五月尾啦，咁另外呢有多人呢赞助咗啲嘢呢当义卖啦。咁就讲啦。咁梁振英而家不停系咁去打，佢冇打，唔系打击你哋咁简单，佢喺度打击緊林郑月娥。因为呢林郑月娥呢上嚟呢就唔用梁振英是因为真的要有一个和解路线，而林郑呢是绝对听中央的说话的。咁同埋中联办的说话的。在咁嘅情形底下呢就代替了梁振英。咁而梁振英呢唯有就更加加强佢自己那个力量，希望得到佢自己的政治延续。是咪呀，咁将所有林郑提出嘅嘢，包括重开公民广场啦，跟住话参考外国乜乜乜恐怖反恐乜乜乜乜乜，咁不如我个不宜开放，点样点样点样点样，咁咧就将个公民广场咧，做咩七月一号咧，我就唔睬你都鸡咳，睬你都傻，咁好似大湾区咁，其实应该留翻下届政府谂啦。咁我亦都希望咧，唔希望有一日咧，我瞓醒嘅时候咧。即系过多十年八年后，第一日我瞓醒嘅时候咧，哎呀，瞓醒啦！今日咧就突然间个脑谂一谂，究竟我哋香港系香港啊，定系大湾啊？真系唔知道。 咁啊睇香港人守唔守得住啦。咁啊梁振英咧就不停喺度做紧呢啲嘢。咁而林郑咧，亦都想办法咧，就除咗提升公务员咧，而力抗，即系力极力抵抗呢个中联办，即系我睇啫，俾佢嘅人选或者梁振英流落嚟嘅人选。所以你话佢埋班辛苦咩？咁佢咁讲啦，但实际上我相信佢救人嘅。七月一号之前佢一定救人。吓、啊，好多政党俾好多人名佢啊，或者俾好多成咁，佢都冇承诺过系咪用翻嗰啲人。但系咧，佢手底上咧，因为咧真系有好多公务员啊。在内嘅可以调升嘅，同埋熟政策嘅。第二咧，譬如好似你讲嘅，讲嗰个陈美玲啦，系咪啊？咁但系陈美玲真系，我都话啦，一句讲晒啦，即系寻日做节目讲咗，咁啊再讲啦。如果陈美玲，我唔知出嘅时候咧，尘埃落定未？咁但系如果陈美玲做咧，中央即使拍板咧，有一日咧，你只要泛民或者记者问佢一句说话，南京大屠杀究竟有冇杀嗰个日本人系真定假嘅？咁我唔知佢点答你。嗱，当日本同中国咧不停咁样呢个修改呢个历史教科书嘅时候咧，跟住咧就我哋中国嘅发言人咧好中意就喺度讲噶啦，啊你哋咧就罔顾历史啊，修改教科书啊，点样咁闹日本嘅时候咧，我唔知佢翻到夜晚翻到屋企咧，见到我哋嘅金子力先生咧，会唔会同佢讲你哋唔啱乜乜乜咁，又唔知道。咁咧，我哋中国因为始终都系特区，特区都算系中国一个部分，呢个系事实嚟嘅。吓、啊，虽然咧现实好多条件唔系中国一部分，使嘅钱啦，点解落嚟香港要签证啦？啊，讲来讲去成日话中国点样，但系永远都唔包括香港啊。但系咧，只要咧一干涉香港嘅时候咧，就香港就系中国嘅一部分。咁而家就做紧啦。咁咧就一个香港人啦，佢自认好似我咁啦，佢认系中国人啦。咁啊，佢揸 BNO 啦，咁佢嫁咗呢个日本人啦，吓咁咧促进呢个中日友好。啊！佢嘅居功嘅促进咗中日友好，系咪啊？曾经喺即系寻日做节目啦，其实我做节目比阿萧玉元讲得快，就系佢真系喺日本好红。咁你调翻转嚟讲我啊，如果历史教科书里边，即系啦，你做教育部长嘛，历史教科书一讲，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进入中国嘅时候咧，就好多中国妇女咧自愿做慰安妇，咁可能陈美玲都算一个历史嘅转换咗。咁佢到时点样讲咧？慰安妇点样解释咧？真系好有趣喎！因为如果你咁样讲，咁你算唔算系？即系我唔系增加呢个中日仇恨啊，不过即系讲笑咁讲。咁你算唔算系慰安妇咧？系嘛？咁到时嘅时候，一讲慰安妇嘅历史问题嘅时候，点样可以讲落去咧？咁我真系唔知道。但系梁振英而家根本上就全面临走嘅时候摆嘅姿态系力，五年内未试过有咁强硬啊，亦都未试过咁有为嘅。因为以前讲任何嘢咧，闪闪烁烁噶，而家唔系临拉屎嗰两个月，即系有一样句，我哋香港人有句名言叫乜嘢啊？唔做大晒，冇嘢大晒得过唔做。你夹我，我都唔做咯。你讲咩啊？喂，你嗰样做唔掂啊？喂，我唔做噶咯，你仲指意我啊？系咪啊？即系老细想你做乜嘢，我唔使理你，我中意点咪点咯，因为我唔做啦嘛。我又已经有呢个辞工期，即系代通知。譬如我哋香港人啊，辞工要一个月啊。咁人哋已经，既然你都发咗信通知我。啊，做埋到7月1号之前，咁即係话我鍾意做就做，唔做咪唔做囉。咁而家我梁振英鍾意做，你吹得我涨咩？你下任接手个政策唔连贯，唔喺我度。如果我而家埋下，即係以前呢英国佬走嘅时候呢，我哋中国人啊，中国政府啊，就成日话佢埋下地雷啊，令到呢，即係尤其董建华最鍾意讲呢啲呢。咁我唔知道佢而家有冇埋地雷俾林郑。 但是他肯定就想将他自己那个政治影响力呢一路咁样延长落去。因为点解呢始终有一单案的。啊他有一单案呢是到而家都未解决，就是那个贪污嗰五千万。是吗？我相信真系调查紧嘅廉署。是咪？因为你完咗啦嘛，咁下一届修补撕裂嘅时候，咁最想香港人最憎嘅人就系叫做梁振英。只要将梁振英呢个人头交出嚟，即系七警咁交咗出嚟嘅话，香港人个心情同埋咧对中央嗰个睇法会即时有，我谂有三成人会即时有180度改变，即系浅黄、浅蓝呢一啲啦。咁深黄呢啲，即系讲个光谱啦，继续冲击啦，但系冲击都死晒啦。咁而林郑不停喺度打，虽然佢就喺度。好似打手势波咁，同埋好似销声匿迹咗咁，但佢每一日我相信佢都为佢嘅班子，其实唔好讲班子，班子係大陆用语，即係佢嗰个团队，佢个团队政治团队，佢喺度努力緊搵緊人。咁但我相信呢林郑唔会好似嗰个梁振英咁咁难搵到人，虽然商界唔睇好，费事俾你闹啦。经过之前嗰啲，你睇陈志思啊，边个啊，全部都啊唔肯落水，有啲系直头跳船添啊。咁但系咧，一鸡死一鸡鸣，呢、這个世界都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永远都系嘅，系咪啊？因为做呢个政治问责局长、政治助理唔系钱啊。是个权力同埋个资讯。是咪我入得嚟呢、這个譬如我呢个组织呢个党，我先收三日风做乜嘢啊，个政策未定出嚟之前都可以做咗好多嘢啦，尤其好多大财团点会冇人肯嚟嘅。你又睇下好似呢个叶柳咁啊，放弃选做呢个立法局主席啊，出嚟选呢个特首选输咗，嗱嗱声希望呢就加入返下届嘅行政，或者分钟呢仲可以再升一级做呢个行政会议嘅召集人，係咪呀？即係呢权名利名行先，一世人搵好多钱都好啦，好多无名无姓，名嘅吸引力係大过好多嘢嘅，即係好似做网台节目，我知道好多人想做愿意做，抌埋钱出嚟做，因为就係有名，有人听我讲，佢觉得自己有影响力。做网台搵到钱嘅，我相信而家有几个台啦叫搵到啲钱，但係所搵嘅钱你问我係咪真係咁多呢？肯定唔係。肯定唔係。即是肯定不是，有很多学友专精的，好像刘世良先生咁，你话佢城寨搵到钱咩？我都唔相信啊，仲喺度不停咁筹搵款。但係呢佢仲係好努力咁做緊，係咪呀？好似科林啦、女王啦，佢哋都系咁样。咁所以呢名气酒色财气啊，名大于利。有名就有利，有利未必有名，所以呢我唔相信呢佢搵到，除非佢好似梁振英咁未上台已经咁烂啦，咁林郑未到呢个地步。同埋林郑呢佢一摆出咗呢个姿势嘅时候呢，佢手底嘅牌实在太多了。你长毛日日都话啦，财政预算案你拉布啊，要全民退休保障，跟住佢话佢生果金每人俾够5000，但我系唔俾全民退休保障你呀，咁你支唔支持？你就两难㗎喇喎。係咪呀？因为佢真係有咁大量嘅钱㗎嘛。好似你话佢故宫啊拆鞋都好啦，文化博物馆咁。咁咪近期哎，你话你故宫文化博物馆，我哋香港有咩啦，咁咪同罗浮宫倾点数，而家罗浮宫未喺香港摆展览囉。係咪呀？咁咪而家全城热话囉。个个谂住走去香港呢、這个博物馆嗰度，咪睇罗浮宫嘅展品咯。因为佢有太多牌可以打啦，佢可以让好多嘅钱，让好多嘅条件出嚟俾你。只要你唔喐动到共产党喺香港嘅利益嘅话， 佢可以让好多嘢俾你。虽然你问我，我唔肯定就反对呢个林郑，因为佢会再矮化香港人。啊，所谓中港矛盾再矮化香港人，系嘛？即系好似伤害中国人嘅感情。寻日讲嘅，东方对恒大，系嘛？咁我觉得两面嘅啫，你又系咁，我又系咁。啊，之前我哋香港球迷一样俾足协罚，国际足协罚，而家一样嘅啫。系咪啊？你摆咩态度，人摆咩态度，永远都系噶啦，系咪啊？但系冇啱同错，只有就系话你睇唔睇得通。即系有陈美玲讲咗，即系我到时我就好麻烦。中日大战踢波嘅时候，外围赛嘅时候，譬如西咁啊，中国对日本，咁佢同日本加油好啊，定系同中国队加油好咧？啊，如果香港队对日本又点样咧？系咪啊？佢呢个身份尴尬嘅，但我相信咧，到最后尾都会落翻去嗰个教育局长咧。我相信佢会落翻去杨伟雄度，因为杨伟雄咧呢个人咧系比较其他即系所谓嘅教协啊、教联啊，比较支持呢个人，即系而家吴克俭对落嗰、那个啊政就教育局副局长呢、這个就系而家嘅。实际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的。咁我相信呢到最后尾杨伟雄嘅机会是真係大嘅。仲有呢譬如又其实讲漏咗少少台务咁再讲返啦。咁呢下个礼拜返嚟呢咁呢就可能我哋呢因为呢就有啲人留言啦，留言讲埋呢少少啦，留言呢就係话你哋做呢、這个社企派饭使乜你做啊，大把人做啦，圣亚国啊咩我哋冇话我哋系话当社企咁做。我冇话要收捐款，冇啊，冇，从来冇，听节目可以听清楚。我哋话我哋想搵啲人，大家夹啲钱出嚟做一个平民饭堂。然后平民饭堂每一日呢就派几多个饭出去，赚到钱派几多个饭出去。咁希望呢如果我哋网台有能力嘅能够呢，如果呢因为呢做一个商圈嘅话呢，可能有啲人有啲 store 货啊，或者有一啲呢平价嘅嘢去支持我哋，我哋卖到赚到嘅钱我哋投资落呢一度，令到我哋壮大佢。我哋冇捐款。我哋心想做。而唔系我哋要同香港政府攞钱，冇，系我哋做，做唔做得好，做唔做得成唔知，即系好似爱民村派粥咁，老人家派粥咁，真心假意都好啦，沽名钓誉都好啦，有啲人啊，或者包括我可能都系沽名钓誉嘅，咁但如果值得做，冇所谓噶，咪试下咯，又唔使讲到咁大哦。咁样话俾我哋听，喂，呢啲嘢唔使理啦，啊，香港大把呢个慈善机构啦，佢哋做得好啊，乜乜，多一个人做唔好咩？即系好似捐血咁，大把人捐啦，咁而家未睇到啦，啊，真系唔系真系咁多人捐咯，近呢四近而家得翻四日嘅血，即系存货量咯，系咪啊？即系人哋做，我哋唔可以做，我哋亦都冇话向公开招募众筹。喂，你哋夹钱啦，你哋众筹啦，我哋冇，系咪啊？所以有啲人，我哋做网聚摆出嚟，佢同我讲话，喂，点解你哋你唔见你嗰个筹款商嘅？咁我话我唔筹款喎，点解啊？因为我做网台，我哋要做，如果能够啊，能够系做嘅，咁我哋做咯，吓、啊。所以咧，有啲嘢咧。所有人如果是全面的话呢就冇其他的可持续发展的了。明唔明啊？只有造成一个时势大家都习惯了是这样我们才做得到。这个才是最老实亦都是最现实的。因为很多东西呢是一个风潮来的。即是好像港独造成的时势那么全部人都讲。 系咪啊？民主亦都系个潮流嚟嘅，系咪啊？以前两百年前讲咩民主啫？但而家变咗成一个潮流，好多人如果个个都系咁样嘅时候，即系等于台湾个个人啊个服务态度好啲，攞个心出嚟做，咁咪变成咗做咗一个比较和谐啲嘅社会，同埋咧比较热心帮人嘅社会，咁咪做到咯。系因为有人做，自己唔做。咁我哋都话啦，做人我问我自己嘅啫，我想做，我冇叫人哋帮我手做。我淨係咪我想做，所以我做囉，即係做网台咁，我想试下我大肥嘅能力会唔会做喺网上媒体，即係唔好话做网台，即係做网上网页 apps， 或者做能够每一日都投放多啲嘅力量，多啲嘅钱落嚟，然后做得好啲，会唔会做到一个事业出嚟，或者做到一个帮到人嘅企业出嚟，我唔知道。但我想做，我冇计成败得失。所以我哋而家网台又搬了。有一架由嗰阵时流动性嘅，啱啱做网台嘅时候咧，走鬼档啊！Alex 最明白噶啦，日日孭住部分音器咧，今日去边度录音，听日去边度录音，唔知噶，系唔知噶，借人地方，后尾地方嗰度借唔到啦，跟住咧就要自己今日去呢度录，嗰度去嗰度录，咁啊大 N 就今日喺呢度，听日喺嗰度，跟住俾条拎你，直到我搬咗新写字楼，就落脚咗喺我新写字楼呢一度。咁而家我哋能够再壮大啲，多啲节目啦。咁我哋咧就再开第二档。我哋都系咁样打过嚟嘅。如果系为咗钱，系为咗成嘅，唔做啦，系咪啊 ？Tony 同阿 Johnny 唔争呢分钱嘅，大 N 更加。大 N 请我食饭喺呢个深湾游艇会，佢系会员嚟，佢哋唔争呢个钱嘅。咁我啊窄啲，即系我啊窄啲。咁但系你话两餐我都搞得掂，咁做我哋又唔系咩政治人物，咁点解咧？即系希望咧听节目嘅人咧可以细心谂一谂，好嘛？下次翻嚟再讲。